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단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단막둠가나단아사카다루말리스팔라오바에당아보논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탄간산본아누에다시봉올론미이샤미다루이사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알리우스닌다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단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的嘉宾。我来餐厅的嘉宾，我来餐厅的嘉宾。 清晨的睡梦中，吹着和煦的风，列车已启动，火车声轰隆隆，一会儿天边光，一会儿城市走。Hello, my son.

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亏，当爱把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心，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时那龙滚那一朵在心边。 林沙花嘞，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克巴拉马桑尼吉丹吉拉，克巴拉马桑尼吉丹吉拉。Borau pasaji mata linsa patronga, kemuai to zena raiba o semarau, kakaliza kang kena binus na kebala, kebalan masang niji tagila.Kebalan masang ni jitang gila Borau pasaji mata linsa tibo Kemuai to zena raiba o semarau Kakaliza kang kena binus na kebala 嘿哟 哎呦